22: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是女友韩丽。 一晃对就到周四，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Daft Punk，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ose Yourself to Dance， Lose Yourself to Dance 啊，里面有一系列的这个串联词，叫做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然后 离远听响， 对，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要干嘛？ 在舞池里向你叫板，其实是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但是呢，就是让人那个韩立说让人听到了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这种声音啊， 已经这个点了哈，也真的不需要太劳累干什么事情了，就洗脸刷牙泡脚，给自己的一个轻松的状态，听听广播，然后准备进入梦乡。这也说的是在居家版的状态。如果是在路上的呢，可能是刚刚加班回来，或者是我们的的哥朋友们，也或者是哈准备去接机啊，或者是准备去玩耍呀。这个夜哈， 对， 尽管凉一点，但是也不乏有一些在星期四哈就要睡什么睡嗨起来的朋友， 已经是这样。那好，就是 lose yourself to dance， 让自己迷失在舞步中让自己就是整个的迷倒在舞步中。 今天晚上呢，很想挑选一个新人啊，就是平常呢，大家都为了让男左女右的红人快点到来，可能会有二次啊，这个就属于冷饭热炒的红人。 有， 今天晚上是1672红，希望是一个全新的红人。 对， 因为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嘛。 哎，谢谢。 你也知道我一个人在直播间的时候，就是调调是很温柔的。 是的。 哎呀，那个整个人的感觉哈，相当的迷人 的。对，昨晚因公事在身少陪了大家一晚，也少让那个韩丽在自己的温婉乡里又陪了大家一晚。 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只要有朋友在或者是你在也像我在家里一样，我自动就会说话的语速快一点。 对，没错。 这可能就是因为珍惜这个时间吧，你总不能让你的这种慢条斯理说话然后把共同的时间给浪费掉了。 你本身就是一个爱说话的人，然后喜欢在话语权的尖峰上的那种人。 没有 了。那么人一多呢，说话频率掺杂的就多多的话，你如何能让自己表达的更多更饱满一些，你只能是加快语速，抢答抢问抢说才能这样。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同学聚会啊，要是特别大型的，比如16-17人以上的这一桌子人大家说话的这个彼此的语言分配该如何呢？ 此起彼伏的话呢， 对， 我们就先看，我通常我自己啊，我个人啊，我是先等那个最喜欢说话的人说够了，当然他可能一晚上都说不够啊。 你说谁呢？你说谁呢？ 但是我很乐得于此，看那个人滔滔不绝。 哎，对对对，我大概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哈。 对， 这怎么说呢？因为可能自己吧，这个职业关系的加之呢，比如我回家乡，因为是你从远道回来嘛，对吧？大家也是给你这个心理上觉得，哎，你多说一会儿，然后大家和你一起分享。然后但是呢，这喝的大家很酣畅之后呢，就谁都想说啊，你一言我一语。然后你知道为此我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吗？ 你拿了个大喇叭？ 这个是我这次准备的。我就是在现场没有就是喇叭的时候。 你还真准备了？ 我真买了一个。我就觉得，因为你知道，就是如果16-17人的大包间的话，大家都说话， 你可能还真得喂。 因为大家说完，第二天可能就也没关系。我还是要工作的人的，我这个嗓音状态，你说我要是在现场不说话吧，别人以为我不高兴了。 那你还是得说一说。 对对对，然后我就经常，你们都别说了，能不能让我说？然后他们还在那说，我就拿那个，就是有时候一桌上不有那种小萝卜、小黄瓜， 砍呐， 没有，就摔过去。 对呀，那就是砍呐。 能不能听我说？ 你小时候当过那个什么吧？那个帮老师在那黑板上扭头拿小粉笔头咔咔的砍那小那。小技术小技巧你学会了是吧？ 哎，你们管那叫光扔叫砍呀？ 对啊，那就飞是吧？ 对，大概其实就是那个， 就是飞粉笔头嘛，唰就飞过来了嘛， 就是那个调子。然后大家就后来对对对，这样听听韩立说，人妈说 砍得倍儿准。 我说既然这样哈，咱们要不就以采访式啊，我采访好吧，从左边开始啊。来，这位同学你说一下 采访的片头曲。 一年没见，你怎么样？有什么难忘的事情跟我分享一下。 好， 第一个同学挺好的。然后第二同学你怎么样？你怎么胖了？ 啊，我是胖了。 吃顿饭都那么热闹，你 非常好玩。我要穿越这片沙漠，找寻真的自我，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片风儿吹过，那片云儿飘过，突然之间出现爱的笑和。我跨上沙漠之舟，背上烟斗沙漏，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 昨夜的那壶老酒，我穿上大头皮鞋，跨过凛冽荒野，我仿佛穿越到另一个世界。阿拉丁神灯要倾斜，天堂地狱依然重叠，突然之间飞来一只蝴蝶。 在很多地方听过这首歌，今天晚上从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听到会有点惊讶啊，但也不必惊讶。 嗯， 我觉得有些风格的东西呢，不是说我排斥，而是我觉得你要觉得它真的在这一瞬间或者是在听觉世界当中给过你，哦，这歌还是挺完整的，就是听上去它不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视频它把很多音的高就是副歌部分嘛，然后不断的重复，有的真的很好听，比如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很阳刚，对吗？ 啊， 有点像当年像刀郎的那种，哎， 西域风又吹回来了， 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时候那种感觉。这首歌其实是来自展展与罗罗在2017年的创作哈， 去年。 对，其实说实话真的要感谢这种视频的传播，如果我没有视频的传播的话，这首歌可能就被淹没， 经常会带起一些歌曲的同步的流行起来，啊，我和你不一样什么，那时候 是 开始的嘛。 包括现在我也看一些视频当中的有一些比如说副歌很好听，然后我就把它拿过来想把整首歌都完整的听下来，以后我觉得有的音乐它的这个整体制作还是太单薄了，就是你可能在这种手机上或者是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屏幕的 戴着耳机 画面 听， 你觉得 OK 哈， 嗯， 但是真的有东西比如你放到这个大的音响当中让它广耳播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音乐的底蕴以及它的那个整体风格就和其他的很成熟的作品比起来呢，就听上去没有像你第一耳朵听那么顺耳了 啊， 而且是真的这样的。 播放的这格式可能也有问题，嗯，你要只是用 MP3 这种格式来播，你又是非常大的你说的那些设备的话，那它压缩比已经供不上你那种辨析度去补声，那种所有的声场都到得了，那个高中低的那种音频都到不了的情况下，你就会觉得糊在一起嘛，那个音乐。 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对于很多有点中年危机或者说劳累哈，到了年底尤其男士哈，会遇到一些心理上有压力的朋友，听上去呢还是挺减压的，很释怀的， 嗯， 所以我在11月的最后一个周四的晚上呢特别放出这首沙漠骆驼。 嗯， 今天晚上的红人也很快挑选出来了，他是一位异地恋的帅安德飞啊，他特别有趣啊，他说哎烈，我想当红人，我是新人红人，我就是刚才给对象点歌那个。 对， 俺俩1101天了。 你那个对象是不是叫什么什么飞？你叫什么什么帅是吧？比如说你叫王小帅， 他 叫李小飞。他 肯定叫飞，那个叫帅。 啊，那他女孩叫帅啊。 啊，这是个男生啊。 对啊，他叫应该比如说他叫什么什么帅，那个女孩叫什么什么飞。 这是一个白羊男，我还一直都以为他是女孩呢，因为我老觉得在恋爱当中你们男人会记着两个人在一起多少天吗？ 不会啊， 是吧， 嗯， 但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真记得。 我笼统的我能记得多少年， 对，一般会说哎，今天是我们2周年纪念日哈，或者怎么样， 大体能记得。 但是如果会哎呀，今天亲爱的是我们1105天啊，1120天，就这样的一直往前走。我年轻的时候干过这样的事儿， 哦， 但现在呢比较好的是有很多软件。 你现在你数学比较 没有，我现在不需要自己用手动记的，而有很多软件，你把那个你需要记的日子起始点泼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帮你记录， 是 还会提醒你啊。所以以后再有人说哎呀我都忘了今天是你生日了， 嗯， 哎呀今天是咱们纪念日吗？ 对，你也不知道记个笔记，谁会做笔记呀， 啊？ 谁会把心里话写笔记里？ 我会，啊， 真写笔记里的是心里话吗？这是来自邪不压正的对话。 我觉得一个人独处是容易做到的， 嗯， 因为你日记本可以随便放。 对。 I fight because I have to. I fight for us to know the truth. There's not enough rope to tie me down. There's not enough tape to shut this mouth. The stones you throw can make me bleed, but I won't stop until we're free. Wild hearts can't be broken. No, wild hearts can't be broken. This is my rally cry. I know it's hard, we have to try. This is a battle. There's not enough rope to tie me down. There's not enough tape to shut this mouth. The stones you throw can make me bleed, but I won't stop until we're free. Cause wild hearts can't be broken. Broken. You beat me, betray me. You're losing, we're winning. My spirit above me. You cannot deny me. My freedom is burning. This broken world keeps turning. I'll never surrender. There's nothing but a victory. There's not enough rope to tie. This wild heart can't be broken. Hey ya.略显伤感的一首歌曲哈， 对 Pink 这首歌其实是也是展现他唱功的一首歌曲，叫做 Why Hearts Can't Be Broken， 就是狂野的心不会被怎么样啊，不会被伤害，狂野的心不会被伤啊。Why hearts can't be broken， 就是告诉你要勇敢点哈。 对，你想伤我的心不太容易，因为我有一颗狂野的心。嗯， 就像我在上档节目的直播帖当中抛出的一个动画片当中的对话哈，如果你终其一生都畏手畏脚， 嗯， 你会过得很无趣。 对啊， 相信我。 对啊， 就是所以有时候你要勇敢一点，人只有这一辈子，如果你超想做的一件事情，它真的不触及法律，对吧？也不会影响任何人，只是关乎你自己的话，真的应该勇敢一点。 那这一点就是你要拿好分寸了。 嗯， 往往你认为自己突破的一个事情，是会让别人有一些在刮目相看的同时，有在啧舌的同时，有一些让别人看不惯，或者是让别人觉得你已经触碰到了边缘，嗯，是这种感觉。 就是说别人提醒你的时候你也要听一耳朵，是 是。 好了，我们第二时段继续 NZNY， 一会儿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吴廷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如怀，百花盛开，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万家灯火欢乐开怀，温暖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听新时代的歌声为中国喝。初夏满天，涛声连四海，豪情跨江河，自信越千丈，这就是中国伟大的新时代，踏着春风拥抱未来。日出夏满天，

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4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1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二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依稀还记得老铁没毛病啊，这个很好玩的冷笑话 还记着呢。 所以今天晚上很多人也期待你的冷笑话，因为他们说你在直播间戴的帽子就足以见得今天晚上 够冷， 够冷， 够冷啊！这到周四了，你姐必须出来了呀，韩美啊，韩丽美美美丽的姐姐啊，对，没错，美丽的姐姐，韩丽的姐姐韩美啊，那天呢，啊，这个也不知道，就是追剧啊，最近一段时间她追剧啊，她追剧就追剧吧，她偏追一些啊，这一段时间她老追那些苦情剧。你知道吗？苦情片啊，然后呢，你看完了，你说能有什么效果？看完了可不就唉声叹气啊，独自流泪，过得很是郁闷呀 啊。后来听我们劝啊，我说你这个好家伙，你这跟谁呀？你这是何必？你追剧就追剧吧，你追这么苦情的干什么？你一定要，你像加强身心的健康，加强身心的愉悦啊。平常没事跑跑步，锻锻炼，然后改看喜剧。啊，追喜剧，追笑话，追笑话片，这样你的心情，你的身体才能自然而然的就好。然后呢，你才能就是最近你看也雾霾，也感冒，然后上呼吸道也不好。你这个就是你就一定要这样，你才能健康起来，重新快乐起来。哎，他听我们的了。哎，为数不多的这次，哎，你姐韩美她听我们的了，不追苦情剧了。哎，身体也就好了。哎，她也就不那么。一天到晚的那么唉声叹气啊，鼻涕哈喇子流泪了，那样了，哎，太好了啊！但是有一天晚上，非常灵异啊，这个转折点啊，大家注意，有一天晚上非常灵异，他刚躺下，在卧室刚躺下，他就听见客厅里有唉声叹气的声音，啊，他竖起耳朵一听，啊，一听就听见呀，说。哎，最近好欠抽啊！客厅里的抽纸盒叹了口气说 ：“Blessed are the bullies, for one day they will have to stand up to themselves. Blessed are the liars, for the truth can be awkward.” Drum and bass. 真是很欠抽啊，这是纸巾盒。那本来是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你姐姐就很费纸巾的啊，很费纸巾的，唰唰唰，每天都抽的，每天能抽掉三盒的。结果劝她一看喜剧，哎，感冒也好了，也不哭了，也不流鼻涕了，真确实是啊。纸巾盒有的时候很欠抽，大家要考虑他们的感受哈、啊，就是这意思。 好吧，22:42，马上进入暖文章。暖文章基本上是不会让你大哭，也不会让你大笑啊，是反而让你更加的清醒、平静、祥和，对吧？可以让你把很多起伏的东西回到一个归零啊，让你一下子安静下来。但愿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依然可以做到这一点。马上来听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成功是别人放弃的时候你再坚持一会儿。曾经有位熟人向我抱怨道，他跟他的一位同事无论从业务水平还是专业能力都不相上下，但竞聘时同事胜出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比他更细心。也许在熟人看来，细心真不算什么过硬的真本事，因为只要他遇事前再多考虑一层，想事儿的时候再多深入一点，做事后再多检查几次，就会更胜一筹。但问题恰恰是他想得到但做不到，一字之差看似隔得很近，其实相差万里。因为细心体现的是一个人对工作的用心、耐心和责任心，而粗心至少暴露出你对工作还有几分浮躁、懈怠和敷衍。其实别人身上任何看似只比你强一点的优点中，都有你无法企及的过人之处。记得读书那会儿，我们班里每次搞文娱演出，都有其中一个同学担任主持人。那时许多人虽然表面上露出很羡慕的眼神，但心里多少有几分不服气，因为论普通话，他并不是最标准的；论台风，他也不是最稳定的。甚至形象也略差那么一点，但每次站在舞台中央大展风采的人，却是这个看起来各方面条件都不算最好的人。直到毕业很多年以后，在一起同学聚会上，许多同学还提起当年老师的偏心，没想到老师却说，其实当时啊，是让大家踊跃报名，公平竞选出最出色的那一位，但许多人却都缩着手，生怕被看见，而唯独他举起了手，毛遂自荐，所以机会就自然向他倾斜 和靠近。其实很多时候，你跟别人差的，看似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但它却蕴含了无数让人拿不起的力量和不容易放下的勇气。别人能大方推荐自己，表面上看是他们性格外向，天生胆子大，不怕被嘲笑，但从本质上讲，是他们心态好，相信自己，不怕失败。而你小心地隐藏自己，往浅说是害羞、内向、不好意思；往深处想，是你怕出丑，担心被拒，害怕尝试。你有没有觉得，那些比你厉害的人，没什么了不起？你其实也可以更努力，只是你不想去做。你其实也可以更出色，只是你不想去表现。其实但凡比你优秀的人，都有值得你借鉴的优点。你应该虚心地放低姿态，寻找差距，取长补短，而不是高傲地把一切失败的缘由都轻松归于我只是不想努力而已。我曾听一个教授说过，成功的人可以谈成功的理由，但失败的人没有资格去找失败的借口。当时我不以为然，觉得这太片面。直到后来，我身边出现太多这样的人和事，才逐渐明白他的深意。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看似很难，因为路上人很多，很拥挤，不那么容易。但成功也很简单，你只需要在别人放弃时再多坚持一分，在别人松懈时多一份认真，在别人患得患失时多一份勇敢，最终你就容易胜出。成功其实离每个人都不遥远，只要你再多坚持一会儿，只要你更明白内心里想要的是什么，你就会接近成功。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见他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 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勇敢是什么？ 明天你好，明天就是2018年11月的最后一天了，这也意味着星期六我们就将迎来2018年最后一个月。今天晚上我就看到很多的媒体啊，还有一些网络上的互动话题就开始聊你的2018是由什么构成的， 你 就开始总结的调子 就出来了。你得想想，对，我的2018是肯定是男左女右的构成的呀，肯定有这么一份。然后还有， 是指你做什么事情是最经常的、最频繁的啊？ 那就是固定的，一个是咱们每天晚上的节目，一个是每周的锻炼。 那什么，我没采访你，我只是说现在就是因为到年底了。 那你冲着我说什么？ 我这屋里我不冲着你说，我对 所以我也只能对空气说一下这个观点这个话题啊。 那文章和冷笑话都已经奉送完毕了，这也是2018年11月我们带给大家的最后的一篇暖文章和冷笑话，因为明天晚上是和沉默在一起。在这里呢也特别预告一下，下周一和二呢我将休两天年假，所以呢叶谦今天晚上的这一次相会之后呢就得一别好几天，下周三才能再次回到直播间了。 嗯，下周三见了咱们。 是的，所以有什么心里话哈，就像昨天晚上哎，我一个人直播的时候，你知道我收到很多很多的小纸条，哎呀，把我这个老泪啊，这个纵横的呀，就是非常感动。 这人家知道你一个人的时候更容易让你哭。 不是，就是说 有我在旁边不太能起到这个作用， 说点悄悄话嘛。 嗯， 还有就是真的是因为水星逆行吧，又把很多老听友给逆回来了啊。这一逆回来 的逆回来了，像话吗？ 不是那个逆反的逆啊，是那个逆流而行的逆。然后就突然觉得有些东西在变，但是那些不变的依然在那里的才是我们心底里稳稳的一些幸福哈，觉得很暖。好吧，如果广播给你这样的极大信任感也是非常不错的哈。 对， 今天的红人呢工作也是很积极卖命的哈，卖命的，然后已经让小树长到1米15了， 这个可能是我单独的背影呢 啊，还是很吸引人的。我只要拿出我的背影后脑勺，我就可以赢得1米2。 是， 大家稍后呢我去看一下去年今晚啊，我们说过我们要和自己比啊，和去年的自己比，如果有所进步的，哎呦，去年127条， 嗯， 那看来今天很容易啊。 嗯， 去年的今天晚上是一个周三，我们去年还拍一些视频啊，今年就彻底再见。 视频因为也不一定让你就能超过100万， 是因为很多人还费流量呢哈。嗯，不妨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努力哈，让有一个更加华丽的数字，等我们明年再翻起的时候会觉得哦，去年这么厉害， 对，华丽丽的到了120。 Breakaway 来自 Tori Amos 结束这一时段，然后我们下一时段见。Thank you.

西安美食导航。 哎呦我的天哪、 我不知道是他在西安还是他对象在西安哈、啊。就是你关注一座城市，一定是那里有点什么吸引你的东西啊。 Star style fashion 之类的、反正都是。你要说他是小号吧，我还怀疑他就是一个女孩，用了一个男孩的形象来注册的一。 可是他说他今天晚上点歌了，他给他对象点歌。 那是。 哎呀，所以这白羊男 可能是 做事情哈，也都是挺不按常理出牌的。 他可能是就是缺乏这方面的信息跟知识，哎、所以他专门关注 一 些女孩喜欢的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他不得已去关注了这些。 90后的孩子们搞对象、多用心， 也是挺。不容易啊！ 你们那会儿， 我们那会儿 绝对不会是 没有那么多网络的世界嘛。 那你们都靠什么来就是商量一些事情呢？跟男生说，哎，你们送女朋友什么礼物、 这个不用商量吧？那时候也没什么礼物可送。 两个人的手心里有一整片宽阔的天空，谁都没有开口。星星也忘了闪烁，有你陪着我就可以走到天涯的尽头。那时候，还记得那时候，从伤心穿过来的温柔。如果说 如果说只能 Everything you want is never what you need. Mirrors in the smoke. Put another spin on the rehab, rehab. Whole world's waiting on a comeback. Welcome to the show. Watch it all fade to black. Damn, she's famous. Everybody knows what her name is. Kinda breaks your heart. 好啦，这应该是叶谦很喜欢的什么南方女士吧 ？Lady, a template， 绝对的南方女士啊， 对吧？ 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Famous 啊，我的最爱 ，My Famous。 听出来了， 对， 最近的心头好啊。 心头好，我这心，我心肠不好是吧？也就心头好。 就是你好这口嘛啊，这个音乐是你在晚上很喜欢听到的。 对，因为它跟很多就是怎么说，就像你说的那种保险人格做的保险音乐是一样的， 就是很稳定， 对，它不会难听。 他把一首歌唱难听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赋型歌手啊， 是， 就是命中注定啊，一开嗓一张嘴就马上知道干这行的人， 对对 吧？时间到了23:13，我们的小树已经顺利超越了去年，目前已经长到了1.36米。 对，周四长势喜人，谢谢今天的红人啊， 是， 他是帅和飞。 他还感谢我上一档节目也提到他，这一档节目也提到他，因为他是一个异地恋的朋友， 也不容易啊。刚才说过了，你正在关注和考察其他女孩喜欢的网站，你也关注。 考察。 现在呢，你又是跟他的两地在恋爱中，所以确实现在也是不容易，这样的恋情不容易，天南海北，无论哪个时代，无论 什么地域的人，他都会在这方面啊、或那方面出现，咱们很早的时候就觉得，哎呦，这是个问题啊、没发生在自己身上罢了，但是是个问题。 你知道异地恋其实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在一片祥和，两个人爱得很浓的时候，他不觉得 应该 OK 距离有什么问题、因为一切都很正常。 是， 就怕是在不愉快遇到分歧吵架的时候， 哎呦， 如果在一座城市的话，两个人只要见一面，对吧， 就 两人会发现，就一下子就会马上把很多东西就相见一笑就免掉了。 对， 但是如果异地恋打电话的话，不高兴的另一方可能就挂断了，对吗？你就不知道他怎么此时此刻在哪里啊，担忧啊，等等等等。其实所以经过了一场异地恋的恋情，最终能够在一起的话，我想没有什么能把你们分开了。 那在同一城市，你要是约不出来这个人，照样约不出来。 其实真的在北京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因为大家工作忙啊，尤其又不在一个区，见一次面也很难。 对， 对吧？大家可能就周末在一起啊。 你一个季度能见一次都不错了。 那倒不至于，我觉得在一座城市的话，一星期见一次面、 对， 应该是 OK 的吧。 熟识的，就是。熟识的朋友，而且愿意就是成为习惯一起，就比如说吃饭是一堆朋友。 我说的是搞对象，不是说朋友。 哎呀，搞对象也需要， 确实有时候一嫉妒，别说一嫉妒，有一个朋友，我那天祝他生日快乐的时候，我说你这一岁咱俩没见过面吧， 说 就是北京的朋友， 说的也挺惨， 没见过。 一般来说你恋人周末能见一面已经是现在啊，在这个城市这个生活中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不可能天天见面。 嗯， 这在之前呢，我记得是92年还是94年，有一个全程接待我们的一个在香港的那么一个地陪、然后他呢是一直陪我们啊，就是从周一一直陪到周五的时候，他说 烦你们了。 不是，他不是烦我们，因为他下周一还在，我们一直在那儿待英语，所以他就是说我今天哦可以要不能陪你们了，因为我今天是周末、然后我们说哦周末呀，那个准备跟爸爸妈妈什么在一起啊，回家啊什么，不是，我说他说我周末我要跟我男朋友度周末了、就是说我们一周才见一次嘛，就见那么一个周末嘛。那个时候因为在我的那个年纪也许也小哈，然后呢在我们那个年代可能也是没那么紧张啊，就觉得这不太可思议。 女孩是觉得就有很多事情是有仪式感的。 对， 比如说 我觉得是个哎呦一周才见一次，我还跟旁边的人说，我说哇现在你看这香港的恋人一周才见一次呀，然后没想到这个回来没过10年，这儿也是你一周能见一次不错了，是吧？ 对啊，而且大家尤其是又可以视频，对吗？然后加之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然后希望见面的时候这种见面质量会很高，就不至于说我有一堆事儿没有做完，然后咱俩还要在一起吃顿饭等等等等。 对， 但实则呢我觉得哪怕是匆匆一面，但是面对面真的和打电话微信不同的。 嗯， 就是为什么说异地恋虽然遥远，但是异地恋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种情谊啊，还有那种感觉，它是一种升温的过程。 是啊， 真的， 那个生活节奏，生活的那个态度，异地恋跟那个同城恋是确实不同， 不一样哈。 那个时候你看，我就听那个香港女孩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感觉她说的是异地恋，但其实他们是同城的，就在一个，而且都在九龙啊，还不是说在那边还得跨海过去，就是到香港那边的，他就全都在九龙，他们都一周才能见一次。 有请香港歌手梁朝伟。 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跟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笑容，你的一动一动。 沉底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老歌一首啊， 梁老师唱歌真的是裸唱，哎，就是特别直， 真的。 康康 他作为歌手的身份，其实出的专辑和歌都不多哈， 嗯， 但是每每听就是最经典的《一天一点爱恋》， 是， 还有《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哎，都觉得特别有味道。 他唱的特别就直给，特白那种，咔咔就唱出来。 可是并不觉得干涩和讨厌，而是觉得特别的有那种。底蕴在 刚好在那个什么呢，就是感觉是刚好跟声乐老师练过那么些日子、啊、 练过， 但是不是以此为专业的那种感觉。 哎呀，气质型哈、 嗯、 就是不用很多作品，但是有过的作品当中都会让你久久不能忘怀。在这个2018年的应该尾声的时候呢，再听这样的歌曲哈，就好像坐上了时光机， 对， 回到了好久没有去看的老宅子啊、好久没有见的老同学，嗯，甚至也是触碰了好久不再想起的某一段过往的、尘封的、无人知晓的。 就我这，就我这等了半天，你用了10个词儿就描写了一段人，一段人物。 那怎么了？你以为过往的事情谁都记得那么清楚、啊？ 你这爱过往的是一个人，尘封的是一个人， 不可能。 爱恋的是一个人。 时间真的会让你慢慢的发现哪一段恋情中的自己，其实真的就是喜欢，并不是爱。 嗯。 但是呢，当时是不是特别的寂寞或怎样，然后就顺势而为了？后来你发现那个分开是对的， 是， 然后谁谁谁， 对， 我甚至不希望曾经跟他有过一个交集， 嗯， 就这样子。 看你现在这个口吻，不像是初恋。 我没有，我对于 记住 女人还真的永远都会记住最后一个、 啊， 但男人总是在心底里会想第一个。 哎呦，我 这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啊。当然九零后我觉得现在也不同了，时代在发展，很多以前的在感情中似乎很有道理的话呢，也在慢慢的被推翻，对吗？ 对啊。 而且你不要完全的听信于那些东西，因为人都是很有个性化，还有就是生活也不太一样， 因人而异，因境遇而异。 但我真的觉得女人会永远记得对她好过的人，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谁对她好过， 记小本本上， 不就是内心里啊，在这个恋人方面，就这个人曾经教给过他怎么去爱一个人 啊， 就是这种是很重要的东西，宝贵的东西。 爸妈也能教啊，爸妈教的不一样， 是爱情中的爱，懂吗？和亲情中的爱那种给予是不同的。 是是是是， 但是他会轻易的去忘记那些伤害过他。 爸妈给你上不了这课呀，是吗？你自己去笨去吧。好， 哎呀，我怎么说这么多有的没的的？ 有的就是有的，后来没了就不赖别人啊。来自 Gary An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丽丝之歌》（Songs of Alice）。 第四时段再聊吧。 The patron saint of 23rd Street. She was around for a lot of that. She wandering around the hotel hallway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carrying a little yellow cardboard box. And she inhabited the place like a butterfly. There was this kind of sadness about her, and she did have this light. And nobody ever knew her real name. Time. I see her coming down the street with them, stepping through broken bottles and gum, carrying her shoes barefoot. People said she was crazy, but about 6 months before the fire, there was a big blackout, famous summer blackout. She walked around through the halls giving everyone candles. It scared everybody away in the end. 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以后，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大，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随着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减弱，大气扩散条件有转差的趋势，当然对出行和户外活动影响有限。另外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比较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一下就到了周四的第四时段，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还剩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59，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一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四时段的 NJNY。虽然我是又重复了这些话哈， 是， 但是有很多人是，他没听到你刚才说的，他这会儿刚，睡醒了啊， yeah. 听到了我们，这里是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呢，我说咱们要超过去年， 对吧？人要战胜曾经的自己啊。 是的，是的。 但是我不禁呢又手欠的看了一下前年，2016年的今晚，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342天。 哎呀，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那怎么办 啊？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一天晚上为什么招来了342条的阅读量？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送奖品，也没有什么话题， 但那天晚上我特别像招财猫。 是，你 招财了。 对，好像突然间不想大眼睛示人了啊， 是， 就可爱路线走了一下。 可是你没想到他本身就是一个大眼仔的话，他非要眯起眼睛的话，就会变成长眼缝仔，那就没办法，然后一眯眼睛就变成长眼缝，就变成招财猫。 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和自己攀比了吧，我们超越去年就可以了。这个一年一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吗？ 是， 谁知道大家这个作息时间啊有什么变化？

so high. Maybe we can drive in this world behind. We can fly so high. I'm seeing the sky. 听到的最后这两句就是这歌的名字啊，谜底就在谜面上。 Blue Sky， 蔚蓝的天空，来自 Outside。 这首歌真的是如果今天白天很劳累的话，听着它很容易就入睡了，所以我也希望 在家中的朋友呢就早点入睡，但是在路上还在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呢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啊， 别听这歌。 真的我跟你讲，我30多岁的时候在直播间听这首歌可能还 OK、我现在已经是42岁了，我在这个时间段第40段听这首歌我真的会产生困觉。 你这个 我很害怕这种感觉的， 年龄衰老度太快了点， 这不 连这音符都扛不住了，那哪行。 这是你在这个时段当中的一个本能的反应，这一天中最后半个小时了、大多数人都应该进入梦乡了。哎，你一天中最开心就是最舒服你觉得很稳定的那个舒服时段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上午，上午会好一些。 哦， 不犯困。 我是指就是你在那一刻觉得哇现在太舒服了，这一切都那么悠悠然，都是属于我的时间。 下午3-4点钟有那种阳光，2-3点钟有阳光的时候也是很舒服。 哦，我是每天真的是下了班之后回到家中一切都打理完毕，就是躺在床上那一瞬间，你懂吗？ 那你、 就是、那种 你肯定是一个 tough day， 是一个 hard day， 就是你肯定是你这一天可够瘦的你才能有、这个、 没有我是每天就是无论、这一天累与不累我都觉得在那一瞬间，因为你终于不用想其他的事情了，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放松，不管你是看一个片儿啊还是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哎呦，精神头看片儿呢、 啊、那个以前真的这样子啊、这十几年我真的觉得那一刻是我一天中最最放松最最舒服的，因为是真的专属于自己的时间。 哎，睡着了。 因为白天你无论干什么都觉得哎我晚上还得上班呢，你明白那种感觉吗？ 那你不能说你晚上就这3个小时你不能拴你一天的精神头都紧张在这儿。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天哪、你剩下17个小时怎么办呀？ 我其他的时间段我为什么很多人说哎那你白天还可以再兼职做其他的工作或怎么样，我兼不了，我曾经尝试过、我真干不了。所以这可能就是人和人不同吧，我只能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心理压力在这个 也不是压力，就等于你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应该这么说。 嗯， 你没有就是说八面玲珑到，有时候我也很羡慕那些同时能做好几件事情的人。 所以有很多成功者伟人都是后来经科学家就是调研的感觉，就是研究为什么他是成为了成功人士，他为什么成为了伟人，是因为他天生精神头比大家好，有这么一个就是辅助的这么一个特点。但他不是说他全部都是因为他精神头好，那不行，这人没有学识没有胆魄的也不行。就是说这个人起码有一点啊，大部分这样的人他精力是旺盛的，是非常非常旺盛的。就是说你已经不行了被他耗到他，你顶多熬2天他能熬3天甚至是4天然后他才睡一觉，你2天以后你就得是好家伙得睡一大长觉才能补回来之类的这种感觉。人家就睡4个小时又开始能新一轮的就是运筹帷幄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成功人士他有一个天生的，那没办法，天生的他就是精神头精神旺力啊、精神头非常旺。 所以说上天给每个人都赋予他使命了，就是你在这个人间里啊要做的很多事情呢也许冥冥中自有他的安排。不着46的喵他说幸好赶上末班车、他坐末班车回家， 是 在路上听着我们的节目。 嗯，现在大街上空多了哈，好走多了，不像是早上啊那种堵车排队的时候、那才你想有家回不去的时候堵在那路上那才是焦急的。 少有遗憾，我的爱。还会相见，相见某一天。 曼妙的歌声，是我今天周四送给大家的收工歌曲。但是真正收工歌呢，还不是这首。这首歌叫做《The Good Life》，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 对，美好生活 共同创造。 对， 好啦，这一周和叶谦的合作啊、就要在这首歌当中呢告一段落了。 对， 今天晚上的小树呢也在我们的红人1672红这位异地恋的男子帅 and 飞的努力下呢，达到了1米55的好成绩。 谢谢 所以感谢各位收听了这一周我和陈默到来之前和叶谦共同带来的节目。 你真能转，这是 怎么了？ 哎，好反应。 我没有老，对不对？ 哎，我忽然想起那个，就是一个模特吧，他走着走着吧，啪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但是他没摔倒，紧接着在所有的这个观众面前啊，他在 T 台上，就是他那个趔趄的动作，他就着那个动作就开始咔就一通霹雳舞。就是你刚才的那个反应。 跟陈默到来之前跟叶谦的这4天的合作哈，当然有一天他缺席就顺利的结束了，非常谢谢各位伙伴们。明天呢将是11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我和陈默搭档的男左女右。下一次和叶谦见面的时间是下周三，记住下周一二呢都将是录播，有过往的暖文章，还有冷笑话，大家可以好好的静静的早点入睡了哈，因为没有红人争抢了嘛， 是 也不用管小树的生长了。 嗯， 好吧， 好， 就在这首好妹妹乐队的歌曲当中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吧。 周四晚安， 晚安。 未来的自己望穿了多少春来冬去，跋涉光年的距离，我写了很多的问题，像一首自己的主题曲。未来你会做着什么事情，听着怎样的歌曲，小心翼翼学会长大，头破血流了吗，奋不顾身了吗，做了喜欢的事吗，能不能找到他。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